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文道和家辉是吧，也是两个吃货，所以呢正好谈谈这个话题。最近你知道，要不说我又要表扬央视， 每天表扬， 对，我准备以后每天表扬一次央视啊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。 但现在就赶快转台吧，大伙 可以现在赶快转台，听完我对他的表扬再转台啊。这个央视最近播了个纪录片，叫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火了，好家伙，就是说，你知道，不说别的，说淘宝网上，比如说有一种火腿，云南的一种火腿。这个一个月呀、一下子成交，比如说45件交易哈，有44件呢是在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 卖出去。 这些家里的吃货们呢，一边看一边就上网订啊，订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吃食。哎，我也看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 我听说我是昨晚才网上赶快看一下，哎，是拍的不错， 是拍的很讲究， 拍的很 不错。对对，你刚说那个马上哈。播完这个节目，他的东西就卖得好哈。不仅是电视的效果，我写文章也是嘛。我最近跟文道就香港一份报纸写专栏，对不对？轮流写。当我谈中国的未来、特区的前途的时候，没有半个读者来信。当我有一天写的，我突然想吃一个煲仔饭，广东的煲仔饭哈，然后我吃过哪里的好，哪里的不好，马上第二天365封， 没错， 电子邮件来问 这个人的基本， 这是舌尖上的中国人， 是没错。 我比如说我常常去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嘛。那么我常在那边也写东西啊，或者什么报纸专栏，也去那边做节目。有时候我谈到一些政治啊、马来西亚的未来啊什么这些，一样不理你。但是一说到哎呀，这趟来没有吃到很好的这个肉骨茶，在电台里面听众电话就来了，哇哇哇，你搞错了，什么地方才好吃啊？然后他们彼此吵架。就华人无论走到哪里，你就跟他讲吃就对。 我跟你说，这帮吃货呀，你就说吧，就是说。晚上看，你知道我前几天我也追着看了好几集。我前天晚上看呢就饿了，就是你看有网友就说这个高清啊，在央视还有那个高清频道，它是高清摄影机要人命，说是口水都流一地了，说绝对是深夜报复社会的利器，说都快饿哭了，看这样。然后呢，有南京的观众说。馋的就想去舔屏幕。有一个网友说，看到一半实在忍不住打开煤气灶，把家里冰箱里唯一的一条鱼给煎了。我也有这感觉。哎，我说人的欲望还 对， 我看前三集吧是晚上看，我这也节食嘛，拼命就所以看，我觉得真好， 这是修行啊，苦修啊，苦修， 拍的真好。但是完了，今天我看第四集还是第五集啊？我是今天吃完中午饭开始看，我突然看着没什么意思， 撑了。 对，一吃饱了，你发现啊，这个片子就，当然咱不能这么说啊。 但以我的标准比较客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常常吃完饭我还能继续看影视节目的人，因为我要写这些东西，我常看那些影视节目是吧？我就算饱了，我看啊，像昨天晚上这么看，我觉得它还是很好看， 很好看。 其实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讲，我甚至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华人拍的这种讲美食、讲食物的节目之中最认真的。 家辉，你可能没看他这个，我觉得关键有一点 最认真， 就是他这个总编导好像叫陈小青吧，好像是姓陈的啊。 对， 这个他说的一个，他说他是带着对这个食物的这个敬意。 他就是个大食家， 和感恩是吧？去拍这个东西，而且呢，他拍的是老百姓的食材，比如说是金华火腿啊，比如说是什么什么这个云南的，或者说是安徽菜里边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臭鳜鱼啊，是吧？他的拍这么，或者是豆腐，中国人各个地方的人，包括像蒙古族的怎么做这个奶豆腐，甚至你说煲仔饭，就香港的辣味、腊肠煲仔。饭，他拍这个过程，特别是他还弄得吧，跟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团聚啊，亲情啊，这种生活方式，哎，结合起来。 那我是有上网看，因为他的内容好看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中国太大了哈，中国大国哈，大陆嘛，那个一定有拍不完的吃的故事，比如说什么蒙古、西藏啊，光是广东要拍的故事太多了。我上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它的灯光整个镜头弄得很好，令我想到我们比方说认识一些朋友啊，他说他去欧洲留学，学什么？学拍照， 学什么拍照啊？他学实物摄影。他花了四年时间，他拿了学位，他的主科就是只拍食物，每天啊，他说每天要拍一盆菜，一块 cheese 哈，这个，所以这是有的专业的部分。我说干嘛？为什么食物要特别不一样的拍法？他说不一样。打灯，他说比方说食物本身是白色的话， 对， 它的灯光要怎么打，红色怎么配？所以我觉得那个节目我在网上这样看，我觉得对啊，不饿也变饿哈。对， 没错。 而且呢，你要知道现在拍食物啊，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趋势。就前几年我们还谈过嘛，说那时候美国本来有个电视频道破天荒的叫做 Food Network， 就是食物频道啊， 是 就从24小时就不停播吃讲吃的喝的。后来这个频道火到什么程度，他要开第二台，就两个台24小时啪啪啪不停播。那很全世界观众现在都爱看这类节目，天天就守电视，哎呦就流口水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形容这是什么，这叫食物躺平呢。 对， 就是食物色情片。 对，我就想说这个，就说食色二欲嘛，这就相当于是食欲的 AV 频道。 对没错， AV 片。 你就比如说看 AV， 看到那些东瀛老师们这么干， 对对对， 不行，然后有的男的就想自个儿姐姐效法了， 对吧？ 是啊。 那看食物这个色情片，看着看着不行了，就泡个康师傅是吧？对不对？ 把家里那条鱼， 就一样道理。 可是色情片不会永远是那个集体淫乱吧？你看食物频道一定是集体淫乱， 它更荒淫。对，他更荒淫， 一定是一群人的， 然后一桌菜， 没错， 这是荒淫无度。 而且的确很像嘛，把筷子、把刀叉伸进你舌头里面，有多深的有多深就伸多深。我觉得那个比喻也蛮好。 所以刚才这个家辉完全不了解情况，他一听我说今天聊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他说啊要谈色情吗？这个，但是我跟你说，邪的不光他一个，你呀、也有那个网友损的，说是什么说。是纪录片吗？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说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是宣传片吧？地沟里的中国才是纪录片。所以你也可以看看有人画这个漫，调侃说是中国人舌尖上的这个什么呢？元素周期表。 哦，对，现在有个说法嘛，说这个周期表不吃一圈算不上中国人。 没错。你知道最近？有这个反华风波嘛？西班牙有一个人，当然这个在欧洲很多，就骂中国人。那么有些人说呢，现在西欧的那个欧债危机，他们把这个气啊就撒在这个华人身上。然后他就是骂，就说这个文章的题目啊，就说中国是猪啊，就说中国猪啊，但这个也不新鲜。他就说啊，说这个中国就是会造假，说是你们这个皮鞋、眼镜、手袋。什么都能造假，说你们真想跟我们欧洲学呀、你把我们的道德也能够学过去才算。 但我跟你讲， 等等， 这个东西啊，将来是我们称霸全球的关键。你知道昨天出了个新闻啊？昨天美国国会做了一个调查报告，震惊全美国。说原来美国的国防工业，他们那非常先进的战斗机啊、航空母舰、潜水艇里面不是很多零件吗？ 对， 那大量电子零件是原来是跟中国买的，现在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伪冒劣产品，他说将来会瘫痪他们国家的战斗力。我们跟美军拿什么打？就拿这个就把你搞定。 我们这就算进入敌人心脏了。 真的是，你这飞机起来吧就掉下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这不是也有人微博上，就他引发很多话题，说这个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，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阳光与感动，是由淳朴、温情、唯美、感动、诱人、人文情怀、奶奶的眼泪、妈妈的手、故乡的回忆写成的；而另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晦暗与肮脏，是由添加剂、致癌物、地沟油、增白粉、瘦肉精、农药残留、荧光粉、反式脂肪酸写就的。我应该爱哪个中国？ 其实这个节目很简单嘛，解决方法像那些什么《非诚勿扰》这种节目哈，不是都找一个心理学家坐在那边吗？讲完一堆男女的事情之后，有个人就说，你们要怎么维护纯良的关系、心理的健康，像一样嘛。我们到时候找个医生，在这种节目最后哈，讲完一堆中国的美食、传统艺术，最后找个医生出来说解说嘛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假如你吃完这个什么肚子痛、发烧什么什么，你应该赶快吃什么什么药，把它来解说一下，那就完备了吧。 我觉得很怪的地方是， 我向来心里面本来就觉得中国人在吃这个东西上面是很矛盾的。你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中舌尖上中国，一个充满地沟油，一个充满这个阳光与空气跟大自然，其实是并行不悖的。我们从来都是这样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老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吃最会吃吃的最好的民族，我也觉得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中国菜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好吃的菜，我自己觉得。但是很奇怪，你比如说你走出国门，比如说你问佳慧在美国生活那么久，你到欧美那些地方，他们很多老美老外都说听说中国菜很有名，老说中国菜是跟法国菜土耳其菜并称三大菜系，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真想要吃一顿好的，真想要浪漫一下怎么样，不会想到中国菜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菜馆给你的东西永远都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最便宜最贱，而且做得不好，很粗糙。他怎么样做不好呢？你比如说我在北美洲或欧洲那些中国餐馆，你就看到嘛，就人家比如说日本菜来了，流行吃寿司啊什么，那中国餐馆赶快也学一学，也能弄寿司。人家流行韩国烤肉，他也赶快弄一弄，弄得什么都四不像，但他能赢你，就是我价格比你还低。就中国人走到外面开餐馆之后，你就看到那个问题，他一直在斗的不是越做越好，而是斗的怎么越做越便宜。你做的越便宜，就要将货就价，那个东西就越做越糟。其实反过来，你看我们国内，我们很多的小吃摊面馆，福建沙县小吃火了之后，就全国一片沙县小吃，一条街上来十个，十个都在比便宜，都是越做越糟，越做越烂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能不出地沟油吗？你，我还吃那些东西，我在想，你这个油价，我给这个价钱，应该连那个你用了那么多的油都给不起，那你这油哪来的呢？它能不是地沟油，能不有问题吗？ 没有，可是同样的逻辑，你的消费者也有责任嘛。因为假如你看到它越做越便宜，你就猜到它那个成本压低成本，它一定用地沟油，一些腐烂的肉、不好的肉什么，你就拒绝那个东西。 没错， 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是说，我也不管，它便宜就好了。当然贵也好多人去吃，可是便宜我还是光顾它，还是去买。假如你有那个，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、 拒绝就好。 是全中国的问题啊！就我们很奇怪，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很计较美食，喜欢吃好吃的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其实一直有个趋向。是要把好吃的东西消灭掉，或者大家一起集体趋向做些不好的事。比如说再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比如开饭馆的，我比如说我们老在北京，很多香港朋友说上北京，哎，文道你老在北京，你能介绍什么好馆子吗？坦白说，我能介绍的就只能有几家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为什么令人失望啊？就弄不太清楚，就是他呀，有的时候北京一个馆子说好吃，对吧？你就吃吧。过几个月以后啊， 它就不行了， 突然不好吃了， 对， 非常奇怪。我觉得上海能好一点，上海还不错，就基本上一个小馆子还都能接受。 对，但是你说那个上海那个是特例，我觉得反过来北京的情况是全国常见的情况。那情况是什么？这个馆子它要做火了，它通常会有几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老板就是要做大。本来我这小馆子每天晚上只能招呼100个客人，我把它弄到招呼300个客人，你这厨房就完蛋。第二，要不就是我这个大厨整个团队哎火了嘛，我自己出去开， 是， 要不然给人拉了出去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是怎么样？他说我这火了，我开分店，一开分店他还是完蛋。所以我们都看到过去十多二十年，我们目睹无数传说中好吃的馆子怎么样成了一个连锁集团，怎么样上市，然后最后完蛋。 假如这种情况在香港，还有第四种情况，就是那个你的店不是买的，是租的。然后那个房东，那个大地产集团，看你做的火嘛， 加你租金。 对，合约到期了，涨2倍3倍，你做不下去了嘛， 你就 只好关门了。这香港， 但是香港 的情况， 我觉得相比之下，在华人的美食之都。因为在香港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还都能吃得到，而且呢算是不错了。而且这个东西啊，你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讲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事儿需要有竞争。它有竞争啊，自然就会这个想办法把它做的这个更好吃。你像我们去那个台湾，我就觉得台湾的饮食业它也是不断的要竞争啊， 对， 要推出。像我们在宜兰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酒店，我跟你说，你去吃的烤鸭 真的很好， 我也算北京待过。 我觉得北京烤鸭要加把劲儿了。你一个，你传统是不是现在还能那么守原汁原味守得住？再有一个，人家的这个新琢磨出来的，台湾这个饮食业老爱琢磨。你知道我们吃的这种烤鸭，所以你说认真到什么程度？那天我们摄制组约好了去拍片子，人家说你们说提前多长时间，结果我们到了那个饭店啊，我们迟到了15分钟，迟到15分钟，人家就来跟我们道歉嘛，就说不好意思，你们能不能再等一个小时？说为什么？说因为15分钟啊，我们那个鸭烤鸭那个火候啊，已经过了15分钟，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对你们负责任呢，你们远道来吃的，所以要再等一个小时。于是我们就饿着肚子等了一个小时，最后做好了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他那个就叫。我简单来说就叫一口香，你记得吗？ 对， 其他部分先不说，他那个会挑出一个是厨师帮你弄的一种寿司，挑出这么一块肉，弄上点这个，弄上点那个，然后说呀、 他那个饭上 还教给你方法，不要细细嚼，一口吞下去。 对， 哎呦，我这一口吞下去啊，你就觉得整个脑袋都是香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香就是那个鱼香都懵了， 像高潮一样， 像高潮，没错，吃出性高潮来。哎，这东西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， 对， 啊、精益求精， 哦、全是、啊、是古今上脑， 满脑子是。 他听不好，听不好。 所以最近他有点性饥饿，是不是？ 没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 一听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你就想别的。 因为我看到你啊，看到舌尖，没有。你刚说那个在台湾呢、啊，我看过一个报道，不晓得有多真多假哈。他说台湾的现在经营的好的饭店，他背后的老板10个里面有8个有博士学位，或者说他的第二代去读完一个博士学位回来替他父亲来经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对自己经营的这个食物啊有要求，就像你刚说嘛，迟到了15分钟要等一个小时，他一定要达到最好才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台湾到了一个阶段，前面的什么经济政治斗争等等啊过去了，它沉淀下来，每个人在自己专业领域里面呢，要求做到最好哈。所以我觉得跟他们背后的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系，又跟香港不一样。 是，可能我们的这个大陆社会现在的这个现阶段哈，就是先把你糊弄。大陆社会现阶段是什么？我那天给你讲的是真事儿。北京那个餐馆嘛，不是说一盘菜吃出蛆来了吗？叫你经理来看看，有个蛆，哪有，放嘴里吃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家辉也是开过餐馆的人，看着不像， 惨痛的经验。因为我是投资嘛，我说过，我大概2003年哈，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蒋家菜，蒋介石啊，因为有一位老太太她生意失败了。那就出来赚钱，那我们说，哎，你会煮啊？因为他从小跟着蒋介石、宋美龄长大了，他在他们家里， 在他们家， 对，懂得吃嘛，那煮。然后我们就开私房菜，就叫蒋家菜，那个主厨就姓蒋嘛，啊，蒋小姐。 哦，还真是。 对，还真是。然后 呢？ 哎呀，那个生意很好了，很火了，用你的说法很火了，排队3个月才能吃到我们蒋家菜哈。我还想了口号嘛，我那时候说，我们在香港做得好，马上杀回台湾去。那个宣传口号叫做国民党倒台，蒋家菜还在，很好啊，对。然后结果我先倒台，因为我开了半年之后碰到非典啊，非典了。那然后整个前面不管你怎么火，你的做餐饮嘛，你一碰到2个月没有生意你就死了。因为成本很高嘛， 对， 撑不住。 我那天我就说，在香港咱买不起房子嘛，我问他，我说在这个香港到底什么时候房价真的就是跌过，说便宜过？他们说就是非典的时候，是不是说香港房价很便宜？ 那时候是最糟的时候。不过我想，嘉威，我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还请过我的老师，我们帮同学去过你们那 啊， 对，我们还去过一趟，是做的不错。但我想，你真的要开好餐馆，用心很重要。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说我们很喜欢吃，我们开一个餐馆，那这种我觉得是当然是最理想。但我们现在更常见的是什么呢？中国人开餐馆主要是为了谋生嘛，这就是无可厚非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谋生，你开个小馆子养活一家几口子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可以开餐馆发财。餐馆这个生意是很难做的生意。 是 你如果想发大财，你其实还有很多途径，很多行业 赚的比他轻松，赚的比他快。 开电视台。 对，真的。 像我们老板。 对，因为你如果要开餐馆很难做，所以你开餐馆，你要不就是想混几口饭吃，要不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真喜欢。 没错。 所以为什么？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个情况，在中国，比如说一家人开饭馆，原来一开始是谋生的，开火了，做好了之后。他们的想法是希望我儿子将来无论如何别干这活，这活太苦了。 是 说儿子给供他上大学、出国留学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地方他们跟我们反着来？比如说意大利，比如说法国，比如说日本这些国家，是餐馆开火了，儿子当然进厨房，嗯，而且得继承家业。为什么？这是个荣誉，这他们就喜欢。出发点完全不同。 这个，他 这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中国很奇怪，我们那么爱吃。但其实我们很怕进厨房。 不，中国原来也这样，就是世世代代啊，包括这个做手艺的人都是这样。但是历史啊被劫持了， 对， 突然间中国变化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